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4集，当年的武林。闻言，展昭哭笑不得，也真难为了公孙这一把老胳膊老腿还要学功夫。 小梁子呢？ 展昭放下床帘子换衣服，凑到白玉堂跟前，看他在看什么。 小梁子大早上被九九叫去练功了，其实九九才最忙哦，白天要教小梁子，晚上要教爹爹。 换好衣服，展昭下床梳洗了一下，清水泼面之后立刻精神百倍，陆雪儿就招呼他到桌边来吃早饭。白玉堂看完书信也下了床，将信给展昭，坐下给他盛豆浆。陆雪儿亲手给展昭做了一个和小四子正吃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烧饼。展昭拿到手里，见里边料好丰富，咬了一口立刻满足状态。陆灵儿捂着嘴笑的。展昭边吃边看完了信，有些不解地看白玉堂。 白道准备和黑道对决，让我想请你出面带领白道。他们两家什么时候结下的梁子呀？我是不是离开江湖太久了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 可不是嘛，信是白道的人写的，只说这些年黑道不断扩充实力，抢夺弟子，还将江湖搅得一团糟，另外到处放谣言诋毁名门正派，比武的时候使阴招，以及暗杀了几个白道的掌门。 有这种事儿吗？ 说实话，只是白道一面之词而已。昭儿，你和玉堂两个都基本不过问江湖事，我和你娘也都退出几十年了，天尊和你外公就更不理世事了，谁都不知道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我派人打听了一下，最近形势的确是有些微妙，黑道蠢蠢欲动的样子，还出了几个蛮不错的年轻人。 展昭想了想，看白玉堂。 那你怎么打算呢？ 这是个套，等着我往里钻呢，不觉得吗？ 先是放谣言出来，说你和天尊还有映雪宫偷黑道的运气什么的，如今黑道上门挑战，你若是不应战吧，人家说你心虚怕了，等于是承认了谣言属实。可若是迎战吧，总觉得被摆上了台，要代表整个白道的利益。这白道究竟是个怎么情况也不清楚，你又不习惯过问江湖事，说白了，打赢了你就得当盟主，打不赢连天尊的人也一起丢，总觉得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 对呀。 是啊，所以天尊想了个法子。 天尊呢，是让天山派先管这件事，实在不行了再找玉堂或者他老人家帮忙吧。 真聪明。 说着，陆雪儿又递了个烧饼过去，展昭张大了嘴，看了看手里那个还剩下一半呢。 不要了呀，伯母，这个都吃不完了。 一旁小四子捧着半个烧饼也点头。 是啊，好撑啊。 这点都吃不完啊，那玉堂还说你是饭桶。 展昭眯着眼睛转过脸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无语看他娘。 分明说的是吃货。 吃货和饭桶有区别吗？ 吃货是很挑剔的好吧。 白玉堂将信收了起来。 让天山派出马吧。 天山派那帮徒子徒孙行不行啊？ 展昭回想了一下之前那案子，貌似还窝里斗呢。 之前的确乱了一阵，不过死了几个之后好很多了。陆峰老好人，江湖经验丰富，应该可以摆得平。另外姚子玲回来了，战斗力有提升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就见本来正啃饼的展昭突然停了，看着他。 姚子玲。 你还记得 嗯，记得那个金刀子一的匈奴王族姚子陵嘛，他功夫还不错的，手下又多，应该能有用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继续吃早饭。陆雪儿和陆灵儿对视了一眼。 哦呦，昭昭好像有些在意姚子陵，淡淡的醋味哦。 等吃了早饭，陆雪儿拽着要和展昭玩的陆灵儿回屋去了。展昭就准备跟白玉堂上街，到那个高升客栈附近转转，还有暗访一下那个槐树胡同。展昭本来想叫庞玉和包岩一起去的，不过两人和一众影卫上集市搬书去了。公孙腰闪了不能动，赵普和小四子要看着他。天尊和阴侯又因为街上江湖人太多，怕惹麻烦，所以拒绝出门。于是最后只有展昭和白玉堂一起上街逛，连小五也被小四子留下作伴了，倒是也清静。两人一路走一路闹着玩，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可能之前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，两人反而很放松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？不过一路往永州府走，展昭回头看了两次。 怎么了？ 我想的是不是错觉？ 有人跟踪？没理由啊，没感觉到内力和气息，难道是你外公或者我师父开玩笑？ 好像也不是，没什么熟悉的感觉，可能我想多了吧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和展昭继续走，也下意识地往后看了一眼，摸了摸下巴。 应该不会吧。 两人身后好远处的草丛里，陆天寒和陆灵儿这对妇女正躲在一棵矮树之后。 好险啊，离这么远都差点被发现。 展昭还蛮敏锐的嘛，果然是阴侯老鬼家的人。 两人继续跟踪。映雪宫里，阴侯打了个哈欠，伸着懒腰靠在一张长榻上，看着对面的石桌上，公孙趴在那里，小四子正给他按摩腰。 爹爹，你要不别练了吧？ 公孙疼得直叫唤，小四子无奈地给他揉着腰背。一旁赵普也点头，觉得再这么下去有风险，万一书呆腰伤了，那可不得了。 就是抽筋了而已。 小四子无奈地给他继续按。说话间，陆雪儿走了进来，披着个披风，似乎是刚从外头回来，有什么困扰的样子。白夏在一旁安慰：“ 哎，你想多了，可能先去办点别的事情吧。” 也不交代一声。 怎么了，丫头？ 天尊端着一杯茶正吹呢，见陆雪儿的样子有些好奇。 哦，是我岳父大人的船停在码头了，不过人没在，也没来映雪宫。他之前交代是明天才能到，可码头的工人说船昨晚上就到了，还看到老爷子下船了，可是这会儿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 哦，你还怕你爹丢了不成啊？放宽心吧，这江湖上谁动得了你爹啊？ 对呀， 白夫人的爹，也就是白玉堂的外公，是不是极北冰原岛的陆天寒老前辈啊？ 嗯， 他当年武林没排名吗？二尊四圣十大高手里头没他呀，可是他又名气好大。 他功夫好着呢，其实当年并非是二尊四圣十高手这么排的。 那是怎么排的？ 那妖尊魔峰，二僧二杰，三癫四圣，五病六精，七绝八怪，九门十高手。不过当年能活到现在的人不多，而且还有一部分不涉及中原武林，属于塞外，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当年武林的样子了。 那陆老前辈属于哪一阶？ 是属于二邪里头的一邪。另外一邪呢，就是你们之前去对付轩辕劫那会儿见识的那个邪魔内力的创始者。 陆前辈是练邪功的？ 是哦。 陆雪儿在一旁坐了，跟众人唠嗑，分散下注意力。 他脾气怪，然后功夫也怪，江湖上没人能模仿。 妖是指银妖王，尊是天尊，魔是阴侯，那风是哪一个？ 赵普觉得有必要普及一下江湖知识，众人也都好奇点头。能排在第一列队里，那岂不是很牛？从来没听过呀。阴侯乐了，伸手一指赵普， 哼，不就是你师父？ 赵普一愣，公孙也惊讶，赵普搔了搔头。 那老头？不会吧。 风老头这徒弟收的真实，都不知道师门的。 二僧是师父你和师伯吗？ 后边那一溜我就听过四圣，然后就直接跳到石高手了，其他的呢都去哪儿了？ 各自命运各不同，最终都隐匿于江湖了。老鬼，你魔宫还留着几位的后人吧？ 病书生的师父是三天之一，九娘的师父是四圣里头的，另外还有七绝和八怪的徒弟。不过跟我们同一辈的那几个老鬼真是不知去向了， 大多是过世了，毕竟不是谁都乐意活那么久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